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有声书场。醒目有声书场。有声书场。 满台风云变幻，生旦净末，尽在一桌一笔一折扇，几番家国兴衰，人情世故，且听嬉笑怒骂有文章。看得见的评书世界，给耳朵插上想象的翅膀。 欢迎收听醒目有声书场， 开始了。 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这位听众朋友继续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醒目有声书场，我是照亮。今天我们醒目有声书场仍然为大家带来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出政啊，今天是第二讲。上回咱们说到，这皇宫当中啊，传出来风言风语，说顺治帝驾崩了，不知道真假，反正啊，这北京城是传遍了。您可能会说了，你这康熙大帝，康熙大帝，这怎么康熙大帝说半天还没出来呀？哎，您别着急，要不是顺治早早的退位，哪有少年康熙的事儿啊？哎，所以啊，咱们今天还要接着说。闲言少叙，书归正传，康熙大帝夺宫出政，第二回，这就开始了。 他被称千古一帝，七灾八难，回肠九曲，斗权奸，收失地，堪称非凡英武雄主。他又是性情中人，宽裕仁慈，温良恭敬，重诗书，通音律，实乃开创守成之君。他就是最有故事的皇帝康熙。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醒目有声书场为您推出二月河三部曲评书版康熙大帝第一部夺宫出政，由照亮改编播讲。 书接上回，这京城之中风言风语传遍了，说顺治爷驾崩了。这玩意儿真的假的？这五次友呢是个书生，天儿也冷，他也不爱出门，所以啊就在炉旁读书。他刚救下来的这个明珠可待不住了，年轻啊，身体也好，性子也没那么稳，所以啊要到外边去走一走。他就到正阳门东，在这瞧热闹。一大早啊，就围了很多老百姓在这指指点点。明珠一看，大伙儿瞧什么呢？嘿，原来啊是有一长排的大轿，前头有六乘绿泥大轿，是格外显眼。上面这个积雪呀，得有半尺多厚。听周围的百姓在这嘀嘀咕咕，大伙儿议论纷纷。哦，明珠才知道，原来啊，从年初三，杰舒亲王、索尼老中堂、鄂必龙、苏和萨哈、鳌拜、洪经略入宫叩安就没出来。那吃饭怎么办呢？都由家里用食盒子这传送进去。 所以啊，在几城大轿才都是积雪。这几位都是朝廷重臣呐、他们进宫没出来，难道说真是顺治爷驾崩了吗？就不是这事儿啊，也得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明珠啊，就在这胡琢磨。此时他觉着背后有人轻轻啪拍了他一下，回头一看呢、只见雪光之下站着一个英俊少年，手按腰刀，正笑呵呵地看着他呢。老弟！明珠惊喜之间张开双臂就扑过去了，他认出来了，站在他面前的正是阔别五年的表弟魏东亭。这明珠啊，就是投奔魏东亭的母亲来的，魏东亭的娘就是康熙的乳母孙氏，当然了，现在还不是康熙呢，现在是三阿哥。五年不见呐、魏东亭出息了，真是一表的人才啊，上身穿一件团领补服，上绣海水江崖，一柄宽大的腰刀垂着一尺来长的赤红流苏，崭新的狐绸黑裤套着马靴，看这身打扮，相比之下，明珠觉得自己太惨了。他拉着魏东亭的手上下打量好一会儿，这才问表弟，一别五年，你比从前可不一样了，还在承德黄庄上当差吗？魏东亭啊，微微一笑，他是少年老成啊，我也是才进京，去年我娘托了多少人情啊，才把我调出来了，现在我在巡访衙门上当个闲差，母亲说我年轻，得磨练几年才能给皇上出力呢。哦，哎呀，兄弟啊，你混得真不错呀，哥哥我就惨喽，现在是家破人亡，命途多舛呢、有什么法子呀？哎，依我看呢、我活着都没什么劲了，能混口吃的我就活一天，混不上啊就死了得了。魏东亭啊也不听他发牢骚，一把抓住他的衣袖，走吧，咱们到和仙楼聚一聚啊，否极泰来，你不用伤心，不久就有大事了，说不定还要再加恩科呢。明珠一听，悲伤的情绪一扫而光。我说兄弟，你这消息灵通啊，真有大事？魏东亭笑了，我拿这些事找你开心呐，真有大事。哥哥，顺治爷已经归天了。闹了半天是真的，嘘，小点声，此事出我的口入你的耳，不可对外声张啊，走吧，咱上和仙楼边吃边谈去。安下小哥俩去和仙楼聚会，咱们暂且不提。再说皇宫当中，顺治皇帝真驾崩了没有？至少此刻他还活着，不过虽然这人还活着，心却死了。此时这天空是铅灰色的，那天上的云层沉重缓慢地移动着，顺治皇上仰首望天，是默默不语呀。一阵寒风袭来，他下意识地抚摸了一下双肩，老内侍常浩赶紧走过来给他披了一件狐皮裘。顺治一看，这是一袭绿锦团绣龙狐皮裘，他微微地皱了皱眉头。 怎么又是这一件？ 回万岁爷的话，皇太后吩咐，主子心里不痛快，不许奴才拿那件素白狐裘。 顺治啊，刚要发火，哎，一想算了吧，毕竟这是皇太后吩咐的。可是啊，这世界皇宫一下雪就都是白色的，那黄色的琉璃瓦 青色的砖地，还有铜鹤日晷，都要染成白色了。皇太后啊，您不让我睹物思人，可这些白色您能管得了吗？睹物思人，顺治在想谁呀？哎，就是传说中的董鄂妃。可以说，董妃的去世是顺治一生的痛啊。顺治是7岁继位，15岁就剪出多尔衮的党羽，扫平南明，击溃郑成功。在这之后又开科取士，搜求汉族人才。四海初定之时，顺治也才不到20岁呀。可是天下一定，婚姻却不称心。当年睿亲王多尔衮是仗势作恶，硬指一门亲戚。克尔沁卓里克图亲王吴克善的女儿叫博尔齐锦氏，哎，安排她跟顺治结婚。那么太后下嫁了多尔衮了，在这事儿上啊，也没听顺治的心思。这叫牛不喝水强按头啊。顺治呢也只好虚与委蛇。没过2年，就把这个博尔齐锦氏贬为敬妃，改居侧宫，想当皇后啊没门。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六宫粉黛佳丽3000，那么多的妃嫔，他就只爱这个董鄂妃。江湖上有一种传言，说这董鄂妃啊，就是江南名妓，哎，秦淮八艳之董小宛。实际上啊，不是这么回事儿。这董鄂妃不姓董，他这是满语的译音。董鄂妃是正白旗满洲人，内大臣鄂硕之女。这是有史可查的，哎，清史稿中是有记载的。这个清代呢有选秀女儿的制度，不过是选从13岁到16岁的女孩子。这董鄂妃是18岁才进宫，所以说呢不是走的正常流程。据考证啊，董鄂氏是在顺治10年入选秀女儿，当时啊并没有配给顺治，而是配给了襄亲王伯穆伯果尔。这襄亲王是皇太极第11个儿子，也就是顺治同父异母的弟弟。所以说呢，这也就注定了顺治和董鄂妃的悲剧。顺治结婚的时候，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王爷加上福晋都要进宫试宴。哎，这是顺治跟董鄂妃第一次见面，一见钟情啊。你说这玩意儿皇上相中弟媳妇了，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襄亲王伯穆伯果尔没办法，是愤而自杀。不管那套，就在这一年，顺治皇帝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董鄂妃就接进宫中，封为皇贵妃。他不是把那博尔齐锦氏废为敬妃了吗？这就准备着呀，把董鄂妃给他变成皇后。只不过由于太后和多尔衮的反对，这个事儿始终没能成行。如此一来，顺治皇爷就觉着自己对不住董鄂妃呀。也就是在去年冬天，董鄂妃是因病去世，撒手人寰。哎，一缕香魂生3界之外，还有什么响头？顺治突然觉得眼前的一切，什么江山啊，权谋啊，天下呀，都是如此的无聊，甚至都是那么的丑陋肮脏，只有董鄂妃是美的。顺治真不知今生今世还能否消解这化不开的苦痛。 少年继位，危机重重，权臣在侧，虎视眈眈，康熙皇帝如何制衡权力，智斗鳌拜？请您继续收听评书《康熙大帝夺宫出政》。 顺治帝苦闷难解呀，信步来到了西暖阁。这4个多月以来， 西暖阁是顺治来的最多的地方。此地一切都按照董妃生前一样，墙角的紫檀木架上有一个玉盘，里边啊摆着几个金黄的文官果，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鸡案之上，古筝断了一根弦，在那卷曲着，上边已蒙上薄薄的一层灰尘了。梳妆台架上的脂粉、头面首饰，以及董妃用过的青盐香仪，都是原方不动在那儿摆着。只有在牙床之上，新悬着一针簇新的宫装小像。那年头没有照相机呀，要想见人，只能靠画工来画呀。这是江宁巡抚朱国治举荐的一个特别厉害的画工绘制的这么一幅水墨画。董妃死后，顺治帝接连五天不思饮食啊，在卧床之上奄奄一息，这人不就完了吗？这样御医百方调治怎么也不见效，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没办法，亏的是洪承畴见多识广，跟太后说心病还得用心治啊。太后传旨，追封董鄂妃为皇后，从京畿直隶、山东、江苏等地召集几十名丹青能手进京为董娘娘写针，是以慰圣功啊。可是这玩意儿谁也没见过董妃呀，这怎么画呀？就凭皇上说，那能画得准吗？后来呀，还真出了一位能手，此人名叫陈罗云呐。他画的这幅画啊，哎呦，引起河宫惊动。也不知道这位真是圣手啊，还是蒙上了。你看，光凭人嘴说，他用心来拟，就能画得一般不二。不管是董鄂妃身边的人，还是只见过一面的，都认为啊，太像了。不仅貌似，而且神似。后来太监常浩把这画作呈进御览，哎呦，顺治爷呀，从龙床上蹦起来了，一把就把这画抱在怀中，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啊。甭管怎么样，精神有了寄托了，不用太医看了，这病啊自动好了。太后一看，我的妈呀，终于皇上康复了，发内堂白银10000两赏给陈罗云，京师传为佳话呀。江宁巡抚朱国治举荐有功，也获得赏赐。此后啊，顺治就慢慢开始进食了，不过这精神状态一直不好，每天呢还到这勤政殿来走一走，但是对大臣们的奏议是不置可否，奏章也不批了，精神十分恍惚，每天要给太后请安，请完了安，一头就钻进西暖阁，看着画像啊，就在这发呆。太后跟前有一个老内侍，有一天不经禀报就进来了，哎呦，顺治也是勃然大怒啊，不顾太后的情面，令这老内侍臣跪在阶前，自己亲自啪啪啪啪长了40个嘴巴。这回好了，这宫中没有人再敢进西暖阁了，只要皇上在西暖阁，那一定是在思念董妃，当然现在是死后封了娘娘了。那么此刻呀，顺治正站在这张画像之前，看着董鄂妃那微蹙的双眉，似乎是含着默默深情，又好像啊带着那么一点悠悠的怨气，衣袂飘飘，真好像要从秋风黄叶的山水里边就要走出来了。顺治不禁失声叫道，天哪，天，朕既是你的儿子，为什么又对朕如此无情啊？顺治爷在这闹心呢。在离养心殿不远，乾清宫东边的带漏朝房里边，也有六个老头在那闹心呢。这六老头是谁呀？这是太后驾临养心殿前 就被顺治赶出来的。此时啊，他们哪儿也不能去，又不能一赌气真回府，又没法跟顺治交谈，所以呢，就相聚在朝房里了。领头的是康亲王杰叔，这是顺治皇帝的堂兄，还有索尼、鄂必龙、苏克萨哈和鳌拜，一个个真像庙里的菩萨，或者是端坐不语，或者是在这闷头抽烟，就连洪承畴也没法啊。是啊，偏偏我们这个皇上是个情种，你说咱宅怎么办呢？此时康亲王杰叔有点沉不住气了。你们倒是说话呀，难不成就让皇上剃头当和尚啊？座位当中议政大臣索尼是资格最老的，地位也是最高的，老头今年快70岁了，这好几天的苦熬他也受不住了，现在歪在炕上是困顿不堪。 看来是不成了。哎呀，什么法子没用过呀， 咱们几个自省请罪不说，连太后都下了跪了，全不管用，你说还能怎么样？此时坐在角落的鳌拜是一脸怒容，这像什么样子？一个婆娘死了，就这么死不像死活不像活的啊？索尼一看，哎，这是什么话呀，光发牢骚有什么用，圣心既不能回，现在还是得想一想下一步的事儿啊。和鳌拜挨着坐着的是鄂必龙。鄂必龙一看鳌拜脸上有些挂不住了，他欠了欠身。据兄弟看呢，皇上这一去就算是大刑了，必有遗诏。那么不知老几位你们怎么看呢？这话就挑明了，实际上就是问问大伙儿，你们认为顺治这一走不从政了，那么谁来继位？这才是大家最关心的呀，一朝天子一朝臣嘛，这是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鳌拜把眼一瞪，行了，你别在那卖关子了，你说说，以你来看，这四子到底能立谁呀？老几位，别端着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大刑之后必有遗诏，依我看，四子定是三阿哥玄烨无疑。 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醒目有声书场就告一段落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醒目相处满堂皆惊，这山摇来有色有声，凭一张口走遍天下，说故事嬉笑怒骂惩恶扬善，全是人。要说那俞伯牙武有知英率性端，要说那别开天下的好汉通海川，可叹那瓦岗山上一路香飘三镇不如刘关张，手足皆一塞桃源。要说那精忠报国岳飞，谁堪比唯有那杨家儿郎精忠两郎山。唐三藏九九八十一难真经仙官云长徒生月下三世忠义无边。醒目相处满堂皆惊，这山摇来有色有声，凭一张口走遍天